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各位听众，胆气豪，加强防护，戴口罩，且听立新来读报。三大战役要打好。哦，那位说听出来了，三大战役吗？说的正是解放战争。辽沈淮海平津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，那个我说的不是那三大战役，还有，哼，我说的是眼前的啊，我就这么说，咱就拿这三大战役来打个比方，说现而今全国上下大伙儿都得打起精神，防控这德尔塔毒株啊！防疫这个事情，那位说：“您说防疫就说防疫，不是这里头有三大战役吗？”哎，说呀，要是直接类比啊，那确实不是一码事。但是您要知道，现而今也有防控德尔塔三大战场。啊，有啊有，这个昨天呢，微博上头看到人民日报发了一个图，用这个图解的方式给大家介绍，就这段时间这德尔塔毒株对咱们国家防疫的严峻的影响，造成这个防疫的严峻局势。这一共是三块，我就把它称之为三大战场。哪三大战场？首先是南京禄口机场，这打国外来的航班，这个病毒带进来了。那么这个南京禄口机场与之相关联的湖南张家界景区，那儿有演出，大伙儿都去了啊，到那儿去游玩看演出。第三块呢，就是这个河南郑州，湖南张家界景区呀，还包括这个常德的游船啊，那儿有游船，那儿也是湖南。对，那么这个河南郑州呢，相当一部分感染者是打哪儿船上的？当地的郑州市第六医院。哎，这就是现在咱们说这三块啊。咱们北京这边感染病例呢，主要是跟这个张家界景区相关。那么把这个说清楚了，哎，提醒大伙儿，这个说明什么呢？一个呀，咱说这个南京禄口机场，这一定是人流稠密之地，而且是南来北往的客，哎，到这儿来赶飞机，是上飞机下飞机，哎，这人很多啊，这种地方它容易造成病毒的传播。湖南张家界景区那地方，你想啊，赶到这夏天暑假了，大家出去玩，哎，那儿风景秀丽，到那儿去，那儿人也容易扎堆儿。哎，河南郑州这个第六医院呢，那甭说了，到医院瞧病去，立心深有感触啊。啊，那位说您也去了，我可没去啊，我没去啊， 我这橙子一直在北京给您读报呢。啊，嘿嘿，对了，但是呢，这几天呢，跑了几趟医院，真是，啊，这个深有体会，哈哈，对对，医院确实是人很多，啊，不是很多，是太多了。您还甭说那个知名大医院，啊，就是咱北京市的这些个三甲医院，哎呀，二甲一甲也一样啊，人少的医院很少见。当然这个医院呢，病人相对少，也只能是相对啊。哎，那他这个防护啊，这个工作做起来还是要相对容易一点。但是可也未必。为什么呢？一个呢，确实有一部分人就他这个观念意识啊还是不够。你像是医院门口两位师傅老师傅啊，跟那儿坐着，哎，来来，那个扫码扫码，嗯，有那个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这着急着急，不行，我这好约了大夫，他噔噔噔噔噔，他就往里跑，人紧着追，快快快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哎呀，那是出口，那出口那进不去，紧着叫你，你看这个，啊，还有一种呢，这个倒是可以理解，情有可原，上年岁了，啊，耳力呀、啊，这个理解的这个能力啊，都相对差了，啊，半天跟他解释，老爷子。到这医院门口，他知道要扫码，可他不知道扫什么码。人家跟他说呀，您扫这健康宝，健康宝，健康宝在哪儿呢？在什么地方啊？你告诉我呀。那个在您手机上啊，手机上你看看看看这个啊，包括微信打开了之后，它有小程序呀，给你找那小程序里头那健康宝在什么地方，小程序是哪儿啊？这个哟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就这个，就这个，那门口那师傅紧着给他指，就这个，这个，就天坛，啊，健康宝在天坛啊，啊不，我不住天坛，我住日坛，嗨，没说您住哪儿，不是还有月坛跟地坛？哎呀，行，您别打岔了，就是这个，健康宝那图案图标不就是个，就是一天坛嘛，啊、哦、对天坛啊、哦、行，这个得去天坛扫去吧，还不是啊，跟这儿扫。咱就说啊，千小心万小心，但是呢他这病毒确实太狡猾了。所以说还是要提高警惕，千万别大意，别有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。这两者要我说前段时间多多少少的都有，咱不是找后账，找心谁啊？这个事儿，这个，你看有责任没有？这个啊，有关部门去认定啊，咱这儿不多说。但是呢，实事求是的讲，感觉上有些地方扫码啊、测温呐、啊，这个进这个甭管是商场啊，是什么地方，这个提醒戴口罩之类的，这个。有些地方嫌麻烦了，啊，你看看这个不能放松，一点都不能放松。哎，只有咱们这儿把这关口都把严实了，踏踏实实的，才能渴望、展望、希望啊，将来有一天彻底摘口罩。现在不是这个时候。做什么都不容易啊。这段时间大伙儿看这个奥运会开始的时候，哎呀，说那个咱们运动员啊，这成绩还是不错的啊，咱不能老是关注什么金牌啊、记录之类的。当然金牌记录也很重要，但是您要知道每一块牌取得这个好的成绩，它背后付出的辛劳汗水有多少啊？教练呢？啊，领队呀、啊，队医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给运动员做饭的大师傅啊，啊，开车的司机呀、啊，更甭说运动员自个儿，也包括爷爷奶奶呀，啊，这还有老家的事儿呢。有徐州的运动员，江苏徐州啊，小伙子叫尤浩，哎。东京奥运会体操吊环决赛当中摘得银牌，这尤浩的爷爷，哎呀，老爷子身体不错啊， 也得亏了，得亏他的人家身体不错，哎，老两口爷爷奶奶就这一碗一碗鸡汤馄饨培养的银牌得主啊。是那位说这个鸡汤馄饨是得煮，不是就培养这个优秀的运动员，真的啊。你看看那个后来人家记者采访到那个尤浩他们家去，爷爷说了，小孩打小啊窜蹦跳跃，感觉身体素质不错，哎，送到体校去了，教练也是，哎，觉得这孩子是个苗子得培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培养一个运动员，这家里头家长一样得操心费力，不是说哎就到体校啊就跟着教练练就得了，那哪成啊。他妈妈尤浩的妈妈租了房带着孩子，得离体校近点啊，上学方便呢。那个时候家境不是那么好，爷爷奶奶老两口那么大岁数，起五更睡半夜呀，哎呀，就是出摊就是卖这馄饨，哎，卖馄饨就是一碗一碗的鸡汤馄饨，靠这个挣的钱供着孩子，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勤学苦练，多不容易呀，哎呀。这是现实版的谢学士，谢学士啊，那个刘宝瑞先生那相声啊，对对，谢晋，哎啊，当然他爸爸呢不是做馄饨的啊，他爸爸是这个卖豆腐的，嗯，一个意思，就说呀太不容易了，做什么都不容易啊，你弄一暑假好回趟家，哎呀太不容易了。在青海，老家在青海，这哪位啊，小伙子姓杨，在上海上大学啊，19岁，我这么猜19岁应该是大二，赶到这暑假，哎，这暑假这就回老家吧，啊，坐着火车，他们家老家青海西宁，挺老远的。好，这火车呜你等会儿，那位说这什么动静，你看一听就是啊，您是没坐过这个绿皮车内燃机车，哈哈，对了，这个火车停了，哦，到西宁了没有，到郑州了，嗯，到郑州那得他得走啊，他那个暂时走不了了，为什么呢，你看前段时间郑州下大雨，好，半空当中往下倒水，哗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好家伙，有的地方来了一个水漫郑州，不是水漫金山，差不太多。哎呀，行了，这个路途阻断，小杨暂时回不去西宁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，他一想，跟家里人一商量，这个家人也说，要不然你暂时先别回来了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你回。就是辗转回到西宁，你不知道这个他这火车呀铁路什么时候通啊，你要在西宁回头耽误你回学校上课去，暑假他得过完啊，耽误你回去这可麻烦。行了，你啊最好哎离这上海别太远，别耽误你上学。小杨一想有道理，他是莫转回头，够奔南京，南京和上海之间高铁就差1个小时，这合适啊，合适什么呀，啊，到了路口住进酒店，他也走不了了，为什么，有疫情了，哎呀，小杨一想，得嘞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呀踏踏实实的跟这南京啊帮助大家伙儿，我当志愿者吧，这也不错呀，对呀，哎，有这么一份决心信心和这么一分难得的淡定，一定能战胜疫情。哎，那位说这小杨同学的经历啊真的就是今年这个夏天的写照，太不平静了， 太不平凡了。当然，对于这位年轻的学子而言，我认为这番经历一定会成为他人生当中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知道碰到困难怎么去应对，怎么想办法团结一心，跟大家伙共同的这个来协作战胜困难。哎，哎呀，也有那样的，嚯，哎呀，听是不是听错了啊？咱不知道，反正是康昌咬上就不撒嘴啊。哎呀，这太疼了，这哪儿的事儿啊？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西萍乡，当地的消防队接到报警，这警方啊，让他们赶紧出来过来配合处置。当地有一名女子，哎呀，也不知道多大点事儿啊，呼，这回是这口气真是咽不下去了，她要轻生是要跳楼。好家伙，赶紧的，消防员赶到现场，三名消防员雁别翅排开一个小扇面啊，展开这种队形接近这名要轻生的女子。这姑娘在哪儿呢？在那个楼上挂着呢，挂着呢啊，她是这个是手啊，是什么地方，就是哎瞪着一个类似像窗沿啊窗台啊是啊什么什么东西，反正看着太悬了。这时间可长不了，功夫一大手一松这就下去了。想到此处，消防员都是棒小伙子，但是他们有经验，这种情况之下不能贸然采取行动，得瞅准了机会，跟这姑娘啊还得聊啊，唠家常，哎，就跟立心读报似的。你看轻声细语吗？那说您说话可不是轻声细语，就是得让他放松了这个情绪啊，他别那么紧张啊，跟他聊，哎呦姑娘您怎么了，这是多大点事儿啊，跟谁这是啊，您干嘛呀，这是又是攥拳又瞪眼的啊，可能是跟对门的，哎，甭管跟谁，这你上来好说好商量啊，有什么事儿咱们找民警找公安机关，是不是啊，你这个你这你不值当的呀。这时候姑娘哎有点要放松警惕了啊，我说实话我也不是真的想怎么着，我这就是挂在这窗户上，我这上上不去下下不来，看出来了，别着急啊。消防员说我们三个人帮你啊，说着话间这仨小伙子消防员就来至在这姑娘的切近，离他呀那个距离伸手就能够着了。仨人一对眼神，哎，别等了，嘿嘿，再等下去背不住是夜长梦多，咱们采取行动吧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小伙子赶紧一出手，砰，就把这姑娘这手腕子就叼住了，哎，攥住手腕子不能太使劲啊，这一使劲好吗，脱臼了，哎，这劲儿得掌握好了，这个寸劲儿轻轻的但很有力量的往上拉。但是你要知道这姑娘分量可不轻，那说你淘气啊，说人姑娘分量干嘛，我没说，但是我是心疼消防员，再怎么着他也得一百来斤吧。好家伙，这仨小伙子往上拉，哎呀呵，这上不来，你配合一下，跟这姑娘说你配合我们一下啊，我配合你们。这时候就已经是啊，这个小伙子的这个消防员的手已经攥住这姑娘的胳膊肘了，哎，跟这姑娘说你使劲，你不能松手，你别松，你得使劲啊，使劲。姑娘说好，我不松，我使劲，把嘴这一张，咔，哎呀，他也不是怎么想的，一口就咬到这消防员这个胳膊上，哎呀，疼的这钻心的疼啊！哎呀，我说你这，我让你别松手，也不是让你别松口啊！哎呀，呵，好嘛，就这样，这才把这姑娘给拽上来。您说费多大劲呢？ 那这值得呀，一条性命啊，对吧？就是，哎，跟各位招呼一声，听广播，用手机，哎，顺带手得说一句，那必须的，经常得说，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。 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能够用手机直接听匣子，还能周一到周五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，您通过这个听听啊，可以进入话里话外专属聊天室，大伙儿跟这儿互动交流，多交朋友啊，太好了。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同时还能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。正是夏日白天比较长，且听立新慢慢讲，还得规范互联网，视频也得有质量。哎，这就是一段时间以来说这个短视频，这个用这个他们那个有的分析就说啊，新词儿叫碎片化的。什么叫碎片化呢？就是您过去啊，就比如说看书学习，增长知识，丰富咱们的这个精神世界。那咱们看这个四大名著啊，是这个外国的小说啊，啊，包括课本啊，什么各种的这个科学知识，都是得系统的来接受。当然这样的话呢，咱就说啊，基础打得牢固扎实。哎，现在很多人，你就说什么《红楼梦》啊，什么什么这个之类的，啊，《三国》，你要是问一些老年的朋友，虽然说记性不太好，但是呢，有些个地方是倒背如流，他看过。啊，你看看人那个说相声那几位说了吗，三国能倒着背下来。那是说相声，对，生活当中也有啊，这个知识应该说基础非常的瓷实。但是毕竟啊，时过境迁，尤其是现在咱们说啊，快节奏的这种生活，大家呢又确实在职场里头写字楼啊，或者在这个啊，就是打工挣钱什么之类的啊，上班的时间长了之后，的确它有一种啊，因为这个知识更新速度还是挺快的，跟过去不一样啊。咱这说实话，知识更新要求对这个职场中人上班这些个包括立新要求都挺高的。有时候你看我那些年轻同事说点什么新词儿，我都一愣，哟呵啊啊！你说这个啊，这个你不知道吗？弄得还挺尴尬的，确实不太知道啊，知识上有短板了。当然，其实呢，这东西啊，触类旁通，也不是说就他知道这个就一定怎么的高深莫测。哎呦呵，这个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，这怎么研究出来的也未必。但是呢，哎，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还是挺常见的。哎，不是说这个知识更新之后它就一定就特别的高大上啊，高不可攀，也未必，也是从过去固有的这些个知识基础这儿来的。但是毕竟啊，它是更新的，你要适应它，那么这个还是得认认真真的去学习，去感受，去体会。可是没那么多时间呢，老听那个有的朋友啊同事说，哎呦，这个得拿出点时间去充电去啦，那怎么可能呢？那你不上班了，你不得边这个工作边学习吗？边工作边学习，边干边学。哎，现在绝大多数希望补充知识的都是这种状态，所以这短视频它的功能在这方面，我个人认为跟那些个特别无聊的什么什么吃播呀，那个讲一些无聊笑话段子那个短视频相比，我认为就是这类啊，被这个网上的这个网络上称之为叫泛知识类的短视频，我认为它的作用和价值更大一些。 哎，就知识类的短视频，给您提供一些知识啊，这里有知识点，让您增长这见识。我说了，不见得怎么高深，但是呢，人家这个做短视频这位内行一点就透。这当中啊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些个健康啊、卫生啊，哎，这方面知识的传播啊，这还真的是有时候容易被这个误导啊。专业人士这么一点就透了，一说就清楚了，不用太长时间，哎，很短的时间之内来这么一顿文化快餐，挺好。所以这个经济日报呢就提到这个泛知识类的短视频，但是这里头鱼龙混杂，也有跟这儿啊一天到晚就跟这儿，哎呦呵，卖鸡汤的，卖鸡汤，心灵鸡汤嘛，说那些话其实没什么用啊，让你保持永远年轻，他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不断的工作，这不是废话吗？那我不退休啊。对呀，这些话就没什么用。这种情况这一类的，我认为在短视频知识类的短视频里头有的。哎，还有一类呢，他老是掐那热点，哎，这个河南这个下这个雨呀，哟，咱们分析分析吧。啊，分析分析啊，从这个气象学呀、啊，哟，什么这个学那个学，哟呵，学问大了去了。一看这位传播这知识这博主，他最初注册的那个信息啊，他是个兽医，哎，或者他懂点儿，但这个东西你要说你懂点儿，这里头水分可大了去了，所以就说这方面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接受这类知识类的或者泛知识类短视频的人群，应该说啊，未成年人居多，而且正经也确实应该针对这部分人，这些孩子，别让他们一天到晚拿着手机，拿着那个平板跟那又玩游戏，呵，还不如让他们多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些有益的知识。但是这里头人家这个报纸这个言论就点出来了，您这质量含金量是不是够呢？更多的希望那些有学问有真才实学的人制作这类的短视频，而不是啊让一部分少数沽名钓誉的，哎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都不够的跟这儿啊，误导公众。学知识嘛，京剧里面就有这学知识，是吗？你看，而且有的啊是自学的，是啊，嘿。习天书学兵法，诸葛亮诸葛先生那肯定是自学呀，是不是啊？三顾茅庐吗？啊，不是那个三顾茅庐吗？你看差点说错了吧，这就说明立新这知识差点意思，哎，还得好好学，打小这基础就得打好了。那是啊， 你看三娘教子，马连良先生演那老薛宝教育孩子，哎呀也是费了劲了。得嘞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啊，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你也得赶紧去啊用午膳了。那位说都吃完了，那太好了啊，嘿嘿，好好休息，加强防疫，锻炼身体，哎，经常来听读报啊，接茬来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新闻天天谈，各位老几位列位在其位，明儿见喽。 It's fun to be, it's fun to see it, it's so bad to order.